第三十二回，素肺腑心迷活宝玉，寒耻辱情烈死金钏。话说宝玉见那麒麟，心中甚是欢喜，便伸手来拿，笑道：“亏你捡着了，你是哪里捡的？”史湘云笑道：“ 幸而是这个，明儿倘或把印也丢了，难道也就罢了不成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 倒是丢了印平常，若丢了这个，我就该死了。” 袭人斟了茶来与史湘云吃，一面笑道：“ 大姑娘听见前儿你大喜了。” 史湘云红了脸，吃茶不答。袭人道：“ 这会子又害臊了。你还记得十年前咱们在西边暖阁住着，晚上你同我说的话，那会子不害臊，这会子怎么又害臊了？” 史湘云笑道：“ 你还说呢，那会子怎么那么好，后来我们太太没了，我家去住了一程子，怎么就把你派了跟爱哥哥，我来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。” 袭人笑道：“ 你还说呢，先姐姐长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头洗脸做这个弄那个，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来，你既拿小姐的款，我怎敢亲近呢？” 史湘云道：“ 阿弥陀佛，冤枉冤哉，我要这样就立刻死了。你瞧瞧这么大热天，我来了必定赶来先瞧瞧你，不信你问问吕儿，我在家时时刻刻哪一回不念你几声。” 话未了，忙得袭人和宝玉都劝道：“ 玩话你又认真了，还是这么性急。” 史湘云道：“ 你不说你的话噎人，倒说人性急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打开手帕子，将戒指递于袭人。袭人感激不尽，因笑道：“ 你前儿送你姐姐们的我已得了，今儿你亲自又送来，可见是没忘了我，只这个就试出你来了。戒指儿能值多少，可见你的心真。” 史湘云道：“ 是谁给你的？” 袭人道：“ 是宝姑娘给我的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我只当是林姐姐给你的，原来是宝钗姐姐给了你，我天天在家里想着，这些姐姐们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，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，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，就是没了父母也是没妨碍的。” 说着眼睛圈就红了。宝玉道：“ 爸爸爸，不用提这个话。” 史湘云道：“ 提这个便怎么，我知道你的心病，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又怪我称我赞了宝姐姐，可是为这个不是？” 袭人在旁嗤的一笑说道：“ 云姑娘，你如今大了，越发心直口快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我说你们这几个人难说话，果然不错。” 史湘云道：“ 好哥哥，你不必说话叫我恶心，只会在我们跟前说话，见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么了。” 袭人道：“ 且别说完话，朕有一件事还要求你呢。” 史湘云便问：“ 什么事？” 袭人道：“ 有一双鞋扣了垫芯子，我这两日身上不好，不得做，你可有功夫替我做做？” 史湘云笑道：“ 这又起了，你家放着这些巧人不算，还有什么针线上的、裁剪上的，怎么教我做起来？你的活计叫谁做？谁好意思不做呢？” 袭人笑道：“ 你又糊涂了，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屋里的针线是不要那针线上的人做的？” 史湘云听了便知是宝玉的鞋了，因笑道：“ 既这么说，我就替你做了吧，只是一件， 你的我才做，别人的我可不能。 袭人笑道， 又来了，我是个什么就烦你做鞋了，实告诉你，可不是我的，你别管是谁的，横竖我领情就是了。 史湘云道， 论理你的东西也不知烦我做了多少了，今儿我倒不做了的缘故你必定也知道。 袭人道， 倒也不知道。 史湘云冷笑道， 巧儿我听见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和人家比，赌气又搅了，我早就听见了，你还瞒我，这会子又叫我做，我成了你们的奴才了。 宝玉忙笑道，钱儿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。袭人也笑道， 他本不知是你做的，是我哄他的话，说是新京外头有个会做活的女孩子，说扎得出奇的花，我叫他拿了一个扇套子试试看好不好，他就信了，拿出去给这个瞧给那个看的，不知怎么又惹恼了林姑娘，搅了两段，回来他还叫着赶着做去，我才说了是你做的，他后悔的什么似的。 史湘云道， 越发奇了，林姑娘她也犯不上生气，她既会剪就叫她做。 袭人道， 她可不做呢，瞧这么着老太太还怕她劳碌着了，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，谁还烦她做，旧年好一年的功夫做了个香袋，今年半年还没拿针线呢。 正说着，有人来回说， 兴隆街的大爷来了，老爷叫二爷出去会儿。 宝玉听了便知是贾雨村来了，心中好不自在。袭人忙去拿衣服，宝玉一面蹬着靴子一面抱怨道， 有老爷和他坐着就罢了，回回定要见我。 史湘云一边摇着扇子笑道， 自然你能会宾接客，老爷才叫你出去呢。 宝玉道， 哪里是老爷，都是他自己要请我去见的。 湘云笑道， 主雅客来请，自然你有些请他的好处，他才只要会你。 宝玉道， 爸爸我也不敢称雅，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，并不愿同这些人往来。 湘云笑道， 还是这个情形不改，如今大了，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，也该常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宰的人们，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，也好将来应酬事务，日后也有个朋友，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。 宝玉听了道， 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，我这里仔细悟了你知经济学问的。 袭人道， 云姑娘快别说这话，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一回，她也不管人脸上过得去过不去，她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，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，见她走了登时羞得脸通红，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，幸而是宝姑娘，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，哭得怎么样呢。提起这个话来，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，自己善了一会子去了，我倒过不去，只当他恼了，谁知过后还是照旧一样，真真有涵养，心地宽大，谁知这一个反倒同他生分了。那林姑娘见你赌气不理他，你得赔多少不是呢？ 宝玉道， 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，若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，我早和她生分了。 袭人和湘云都点头笑道， 这原是混账话。 原来林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，宝玉又赶过来，一定说麒麟的缘故，因此心下忖度着，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，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，或有鸳鸯，或有凤凰，或玉环金佩，或娇帕鸾绦，皆由小物而遂终身，仅忽见宝玉亦有麒麟，便恐借此生戏，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家事来，因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， 以察二人之意，不想刚走来，正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，宝玉又说：“林妹妹不说这样混账话，若说这话，我也和她生分了。”林黛玉听了这话，不觉又喜又惊，又悲又叹。 所喜者，果然自己眼力不错，素日认他是个知己，果然是个知己。所惊者，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，其亲热厚密，竟不必嫌疑。所叹者，你既为我之知己，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。既你我为知己，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？既有金玉之论，亦该你我有之，则又何必来一宝钗哉？所悲者，父母早逝，虽有铭心刻骨之言，无人为我主张。况近日美觉神思恍惚，病已渐成，医者更云气若血亏，恐致劳怯之症。你我虽为知己，但恐自不能久待。你纵为我知己，奈我薄命何？ 想到此间，不禁滚下泪来，待进去相见，自觉无味，便一面拭泪，一面抽身回去了。这里宝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来，忽见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，似有拭泪之状，便忙赶上来笑道：“ 妹妹往哪里去？怎么又哭了？又是谁得罪了你？” 林黛玉回头见是宝玉，便勉强笑道：“ 好好的，我何曾哭了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 你瞧瞧，眼睛上的泪珠未干，还撒谎呢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禁不住抬起手来替他拭泪。林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，说道：“ 你又要死了，做什么这么动手动脚的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说话忘了情，不觉得动了手，也就顾不得死活。”林黛玉道：“ 你死了倒不知什么，只是丢下来什么金，又是什么麒麟，可怎么样呢？” 一句话又把宝玉说急了，赶上了问道：“ 你还说这话，到底是咒我还是气我呢？” 林黛玉见问，方想起前日的事来，遂自悔自己又说造次了，忙笑道：“ 你别着急，我原说错了，这有什么的，筋都抱起来，急得一脸汗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。宝玉瞅了半天，方说道：“你放心”三个字。林黛玉听了，怔了半天，方说道：“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不明白这话，你倒说说，怎么放心不放心？” 宝玉叹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 你果不明白这话？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？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，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” 林黛玉道：“ 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。” 宝玉点头叹道：“ 好妹妹，你别哄我，果然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，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。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弄了一身病。但凡宽慰些，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。” 林黛玉听了这话，如轰雷掷电，细细思之，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，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，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，却怔怔地望着他。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，不知从哪一句上说起，却也怔怔地望着黛玉。两个人怔了半天，林黛玉只嗨了一声，两眼不觉滚下泪来，回身便要走。宝玉忙上前拉住，说道：“ 好妹妹，且略站住，我说一句话再走。” 林黛玉一面拭泪，一面将手推开，说道：“ 有什么可说的？你的话我早知道了。” 口里说着， 却头也不回，竟去了。宝玉站着，只管发起呆来。原来方才出来慌忙，不曾带的扇子，袭人怕他热，忙拿了扇子赶来送与他。忽抬头见了林黛玉和他站着，一时黛玉走了，他还站着不动，因而赶上来说道：“ 你也不带了扇子去，亏我看见赶了送来。” 宝玉出了神，见袭人和他说话，并未看出是何人来，便一把拉住说道：“ 好妹妹，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，今儿我大胆说出来，死也甘心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，又不敢告诉人，只好掩着，只等你的病好了，只怕我的病才好呢，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。” 袭人听了这话，吓得破消魂散，只叫 神天菩萨坑死我了， 便推他道：“ 这是哪里的话，敢是中了邪，还不快去。” 宝玉一时醒过来，方知是袭人送扇子来，羞得满面紫胀，夺了扇子便忙忙的抽身跑了。这里袭人见他去了，自私方才之言，一定是因黛玉而起，如此看来，将来难免不才之事，令人可惊可畏。想到此间，也不觉怔怔的低下泪来，心下暗夺如何处置方免此丑祸。正才疑间，忽有宝钗从那边走来，笑道：“ 大毒日头底下出什么神呢？” 袭人见问，忙笑道：“ 那边两个巧儿打架，倒也好玩，我就看住了。” 宝钗道：“ 宝兄弟这会子穿了衣服，忙忙的哪去了？我才看见走过去，倒要叫住问他呢。他如今说话越发没了精味，我故此没叫他了，由他过去吧。” 袭人道：“ 老爷叫他出去。” 宝钗听了忙道：“ 哎呦，这么黄天暑热的，叫他做什么？别是想起什么来生了气，叫出去教训一场。” 袭人笑道：“ 不是这个，想是有课要会。” 宝钗笑道：“ 这个课也没意思，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，还跑些什么？” 袭人笑道：“ 倒是你说说吧。” 宝钗因而问道：“ 云丫头在你们家做什么呢？” 袭人笑道：“ 才说了一会子闲话，你瞧我前年的那双鞋，明儿叫她做去。” 宝钗听见这话，便两边回头看无人来往，便笑道：“ 你这么个明白人，怎么一时半刻的就不会体谅人情？我进来看着云丫头神情，在风里言风里语的，听起来那云丫头在家里竟一点儿做不得主。他们家嫌费用大，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，差不多的东西多是他们娘儿们动手。为什么这几次他来了，他和我说话，见没人在跟前，他就说家里累得很，我再问他两句家常过日子的话，他就连眼圈都红了，口里含含糊糊，带说不说的。想起行进来，自然从小没爹娘的苦，我看着他也不觉得伤起心来。” 袭人见说这话，将手一拍说：“ 是了是了，怪到上月我烦他打十根蝴蝶结子，过了那些日子才打发人送来，还说打得粗，且在别处能着使吧，要匀净的，等明儿来住着再好生打吧。如今听宝姑娘这话，想来我们烦他，他不好推辞，不知他在家里怎么三更半夜的做呢。可是我也糊涂了，早知是这样，我也不烦他了。” 宝钗道：“ 上次他就告诉我，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，若是替别人做一点半点，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们还不受用呢。” 袭人道：“ 天生我们那个牛心左性的小爷，凭着小的大的活计，一概不要家里这些活计上的人做， 我又弄不开这些。 宝钗笑道， 你理他呢，只管叫人做去，只说是你做的就是了。 袭人笑道， 哪里哄得信他，他才是认得出来呢，说不得，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罢了。 宝钗笑道， 你不必忙，我替你做些如何。 袭人笑道， 当真的这样就是我的福了，晚上我亲自送过来。 一句话未了，忽见一个老婆子忙忙走来说道， 这是哪里说起，金钏姑娘好好的投井死了。 袭人唬了一跳，忙问， 哪个金钏？ 老婆子道， 哪里还有两个金钏呢，就是太太屋里的，巧儿不知为什么撵她出去，在家里哭天哭地的，也都不理会她，谁知找她不见了。刚才打水的人在那东南角上井里打水，见一个尸首，赶着叫人打捞起来，谁知是她。他们家里还只管乱着要救活，哪里中用了。 宝钗道， 这也奇了。 袭人听说，点头赞叹，想素日同气之情，不觉流下泪来。宝钗听见这话，忙向王夫人出来道安慰。这里袭人回去不提。却说宝钗来至王夫人处，只见鸦雀无闻，独有王夫人在里间房内坐着垂泪。宝钗便不好提这事，只得一旁坐了。王夫人便问， 你从哪里来？ 宝钗道， 从园里来。 王夫人道， 你从园里来，可见你宝兄弟。 宝钗道， 才到看见了，他穿了衣服出去了，不知哪里去。 王夫人点头哭道， 你可知道一桩奇事，金钏忽然投井死了。 宝钗见说道， 怎么好好的投井，这也奇了。 王夫人道， 原是前儿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，我一时生气打了他几下，撵了他下去，我只说气他两天，还叫他上来，谁知他这么气性大，就投井死了，岂不是我的罪过。 宝钗叹道， 姨娘是慈善人，固然这么想，据我看来，他并不是赌气投井，多半他下去住着，或是在井跟前憨玩，失了脚掉下去的。他在上头拘束惯了，这一出去，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，岂有这样大气的理？纵然有这样大气，也不过是个糊涂人，也不为可惜。 王夫人点头道， 这话虽然如此说，到底我心不安。 宝钗叹道， 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，十分过不去，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，也就近主仆之情了。 王夫人道，刚才我赏了他娘五十两银子，原样还把你妹妹们的新衣服拿两套给他装过，谁知凤丫头说可巧都没什么新做的衣服，只有你离妹妹做生日的两套，我想你离妹妹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，况且他也三灾八难的，既说了给他过生日，这会子又给人装果去，岂不忌讳？因为这么样，我先叫裁缝赶两套给他，要是别的丫头，赏他几两银子就完了。只是金钏儿虽然是个丫头，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儿也差不多。 口里说着不觉泪下。 宝钗忙道， 姨娘这会子又何用叫裁缝赶去，我前儿倒做了两套，拿来给他岂不省事，况且他活着的时候也穿过我的旧衣服，身量又相对。 王夫人道， 虽然这样，难道你不忌讳？ 宝钗笑道， 姨娘放心，我从来不计较这些。 一面说一面起身就走。王夫人忙叫了两个人来跟宝姑娘去。一时宝钗取了衣服回来， 只见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泪，王夫人正才说他，因宝钗来了，却掩了口不说了。宝钗见此光景，察言观色，早知觉了八分，于是将衣服交割明白，王夫人将她母亲叫来拿了去。再看下回便知。